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 但是我不知道，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我哋今集要介绍台湾诗人 唐娟。唐娟其实咧系一个好严肃嘅诗人，系一个 系 大家会如果咧睇，如果喺网上识到佢咧，好不幸地识到佢嘅人咧，就会以为佢系一个好搞嘢嘅诗人啦。但系其实唐娟佢写诗好多年啦，得过好多奖，出过好多好严肃嘅诗集吓。但系咧越嚟越唔严肃，可以话佢点解咧？自从佢上网之后咧，佢就索性咧上 Facebook 之后咧，佢索性改咗个名叫唐选。 吓，因为个字睇落就好似好相似咁， 多咗两只脚咯，娟字多咗两只脚变选字啦。咁当然啦，如果认真啲嚟解释咧，应该我觉得佢系嚟自呢个唯度日选嗰个选嘅。咁咧，即系唐选咧系一个好虚心嘅人先系选，但系咧佢当佢用唐选呢个名去写嘢嘅时候咧，佢就经常咧忍唔住咧就恶作剧一番。所以直到佢将前年所写2015年所写嘅诗咧结集嘅时候咧，就直头叫呢本诗就叫做《网友唐选印象记》， 系吓，其实就系唐娟嘅诗集嚟嘅。 但系咧，唐娟当佢化身唐选时候咧，佢就好百无禁忌，就好似变咗，好似个封面所画啦，成本书嘅设计咧都系好模仿80-90年代嗰啲漫画，嗰啲好劣质嘅漫画可以讲吓。所以呢本诗集咧，我喺网上我将佢评为咧，这个封面设计最丑陋的诗集，但系内容又系最正嘅。 吓，但系佢都系搞笑啦，因为就咁摆喺度咧，你完全估唔到佢系一本诗集咯，以为系一个漫画集。 系啊，就算系漫画都系系好差嘅漫画嘅集啊。咁但系佢有个副标题咧，解释咗佢点解咁做。副标题系台客情调诗啊，佢入边咧就讽刺紧一种咧所谓嘅台客 style 啊。咁我哋 台湾客 系啦，我哋去台湾就会知道啦，台客系一种自谦啦，台湾人嘅自谦咧，即系好老土啊，或者系有啲好恶俗嘅嘢啊咁样。咁佢入边咧都唔避忌呢啲啦。咁以至于咧，有人就话佢系台湾咧，佢属于叫做恶趣味诗人啦， 恶趣味啲。 咁佢自己又话自己系宅男啦，宅男嘅代表啦，咁样入边有啲诗咧，直头就叫做系以宅男嘅名义去写嘅诗。但系今次咧，我既然要认真地介绍呢本诗集咧，我都拣咗一啲咧，即系我觉得佢喺呢个网络写作有反思嘅诗。咁佢其实好多诗咧都同 Facebook 有关，同网络有关。咁我呢次咧就拣咗佢好几首咧，都系同 Facebook 上边一啲咧，有呢个时代嘅诗意嘅嘢相关嘅一啲，有啲讽刺，但系又有啲辛酸，又有啲咧反思嘅诗。 系咁啊！第一首我哋要听咧就系《我要检举》。 我要检举，唐娟。我要检举一头猪之，他一直踢我。刚才他又路过我的书桌，没说对不起，丢走我苦积的灵感，转为八卦，恬不知耻地在长脚展览他憎灵，他姓苦。他喊民主，而且他没穿衣服。我要检举我的手，他不应该颤抖。在我命令他挥出致命一击之刹那，我不是只杀了朱之啦，他居然去握我超级恨的人的手，害我的脑差点因抗议而退出我的头。我要检举按赞的人，他们到处留情。 我要检举呢两个字呢，十几年前或者20多年前呢就好严重嘅。比如话党国啦，无论喺大陆定喺台湾都有人会检举呢啲所谓即係思想不轨嘅人嘅。 但係喺依家呢個互聯網時代咧，尤其喺社交媒體上邊咧，你經常都可以檢舉人哋嘅啊！你睇人哋唔順眼啦，或者你覺得佢又色情啊，或者暴力或者政治點點點啊， 就圍攻咁就 係啊！你都可以檢舉嘅，呢種檢舉可以你匿名撳個掣檢舉，亦都可以咧就係真係你話嘅圍攻啦，成班人公審你啊咁樣。但係呢度入邊咧，唐娟咧就話佢首先佢講緊嘅係一隻蜘蛛。 嗯， 只蜘蛛咧，其实好容易令人联想到网嘅，蜘蛛精网啊。咁蜘蛛其实系一个网友嚟嘅，啊，佢冇咁样写，但系你即刻可以联想到系一个网友。但系呢个网友佢系点样嘅咧？佢话佢喊民主，而且系冇着衫嘅，即系佢下下以民主嘅名义咧去公审你啦，啊，去检举你啦。但系咧，佢其实系皇帝的新衣嚟嘅，佢冇着衫，佢随时咧佢都会暴露。佢嘅一切，佢话我好想，我都想检举翻佢啊！我都想即系去将佢毁灭咗，或者将佢 unfriend 咗啦咁样。但系佢嘅手都唔忍心咁样去做，最后咧佢嘅手可能变咗咧，好似佢要检举嘅人咁样去揿咗个赞。 嗯 啊，佢其实好讨厌啲系咁乱咁揿赞嘅人， 即系揿 like 系揿 like 嘅。咁佢入边写我要检举按赞的人。他们到处留情，即系话你哋咁滥情噶，以为咁样揿嘅 link 咧就系同我嘅友谊就得到咗证明啦咩？咁仲不如咧，我要好似对嗰只蜘蛛咁，直接去杀呢只蜘蛛，可能仲加嘅情感更加复杂啲。 系哇！如果真系喺互联网上要检举，呢啲社交媒体上面要检举，真系大把有得检举啦。 系啊，同埋咧系互相相爱相杀啊。 跟住我哋要听以梦为珠。 以梦为珠，唐娟，别通知我今天是谁的生日，我将不给予这太过豪华的世界以及上面的人太过简单的祝福。今天我恰巧厌倦了虚拟的快乐、幸福、蛋糕、鲜花、蜡烛，在以梦为束的时光里，我不愿是木马的王子。情愿是养猪户。 以梦为珠好衰的题目呢，其实是指向呢海子一首著名的诗叫《以梦为马》。咁以梦为马好浪漫嘅，当然啦，哇，骑住嘅梦我可以去到远方，但系以梦为猪 变咗猪咁点 系点样咧？其实呢个系佢喺度解释紧点解我阿唐娟要变唐选啊！我就放低身段，我就唔骑马啦，我骑猪，我放猪。但系佢第一句系点样咧？第一句系我都好有同感嘅，就系成日咧喺呢个社交媒体都会收到啊，今日是谁谁谁的生日啊，请给他送上生日祝福。但系呢我就几乎冇做过咁嘅事，因为我觉得哇好虚伪。 啊， 就好似阿唐娟讲嘅，佢话我唔会俾呢个咁豪华嘅世界咁简单嘅祝福嘅，而且我厌倦咗呢啲所有都系虚拟嘅，因为你可以即系打一个蛋糕上去俾人哋，或者送一朵花俾人哋，但系全部都系假噶嘛， 虚拟噶嘛， 同埋系举手之劳啊嘛。但系以前你真系要即系要祝福一个人，你起码写张生日卡啊，啊，即系起码你 或者打 个 电 话系啦。咁所以话，既然梦已经变成咁样啦，我都费事骑马啦。我就喺度养猪啦，佢觉得佢嘅内容，佢生产嘅内容就好似猪咁实在， 啊， 就唔系好似前面嗰啲咁虚拟嘅嘢咁样， 咁虚幻啊，系嘛？以梦为猪，跟住我哋要听辣妹， 辣妹，唐娟，骑着罗马的马去追，点着希腊的蜡去照，马蹄香时花已残。蜡泪封住足的脚，有病无药。这时你还笑，雨里的中秋是为我准备的吗？回复我用 line， 辣妹。今夜得意志也将崩溃，剩有葡萄牙将柠檬咀嚼。淡淡的粉香来自炸猛一样的衬衫，但那不是你的味。最猛的是无头苍蝇和无头骑士，他们多情寡欢且有苦练的小腿，结实而美。假如你不肯被1000磅的黄色炸药引燃， 封锁我，用连下七天的雨，辣妹。最苦的是铁窗，最甜的是澳门。你若香港，我山板。哦，辣妹，马皮尔，烛光灭，知你仍可追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辣妹咁就系唐娟嘅作品。 系啊，其实你真系如果睇翻唐娟以前嘅诗咧，你都会好惊讶，点解呢本诗就可以哇去到咁嘅程度？其实佢以前都好放，但系系一种实验式啊，即系诗歌实验。咁呢种放咧，佢去到咧系有一种你可以讲佢雅俗共赏嘅，但系咧佢又时刻喺度反讽紧呢种所谓嘅雅俗共赏，即系所谓互联网艺术成日都强调佢雅俗共赏、参与性嘅、互动性嘅咁。但系其实佢唐娟佢咁样写嘅时候，佢喺度讽刺紧呢样嘢嘅，就好似辣妹咧，佢系话台湾玩 line 佢哋台湾系兴咁，香港兴唔兴咧？我唔知道。 有啲人用咯，就唔系咁 年轻人啊，定系 年轻 定系中意台湾文化嘅人？ 可能系咯， 系啦。咁佢就通过咁样咧，就识到好多辣妹。咁呢个辣妹咧，就嚟自咧世界各地嘅。但系呢世界各地咧，全部喺佢呢首诗度被解构咗啊！解构翻咧系点样咧？佢其实写紧一个咧系可能佢虚拟紧一个咧，可能唔识英文或者系根本唔系咁国际化嘅，就系、是、好似佢本书所讲嘅台客。一个台客眼中罗马咧，佢会睇到匹马；希腊咧，佢就睇到啲蜡。跟住咧下边咧德意志咧，佢就睇到意志崩溃啊！葡萄牙咧就系、是、用嚟食柠檬嘅，系一排牙嚟嘅。咁佢就全部解构晒呢啲嘢。咁后面咧都有出现我哋香港啊。佢话最苦系铁窗，最甜系澳门。澳门系用嚟对象铁窗嘅。咁、香港咧话，如果你系香港咧，咁我就系一只山板，跟住系为咗去追住你嘅。咁其实呢首诗就好游戏之作啦，可以咁讲。但系佢讲紧嘅咧就系呢种网络狂欢， 系 即系无论所谓各界啊，所谓嘅呢个语言嘅想象力啊，或者系所谓地位身份呢啲嘢，已经全部系模糊晒噶啦。啊，无论你系咪辣妹咧，我都可以追你咁样。但其实是一个幻象嚟嘅，都其实根本是不可以追的。 是这个就是互联网上 的情况啊，辣妹。跟住我哋有后宫甄嬛传。 后宫甄嬛传，唐娟。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。海子，祖国或以梦为马。诗歌皇帝和他的后妃们，意象、韵律、情感，还有超正的主题，在那深不可测的宫闱里，自登基以来，反复展开一对多的啊，依于湖底的周旋，在物质阉人们，抽掉电晶体的老 TV， 引擎故障的旧汽车，没有喇叭的 radio， 以及行将报废的电脑。的百般侍候下，日子就像新竹贡丸香 Q， 多汁而饱满。但在那种深不可测的幸福里，为何渐渐透出一种与诗歌并不相合的繁育、勾斗与纠缠？美说了爱的坏话，和平与梦想联手，整死了光荣。唉，诗歌皇帝说，后宫真烦。朕宁退位去做野狐禅，怕只怕王额娘及千千万万忠诚的子民们不然。 后宫甄嬛传，唐娟的作品。 是的，那这首大家即係睇呢個流行電視文化咧，都會睇呢個《後宮甄嬛傳》啦。 係啊，廣東話就 廣東話《甄嬛傳》啦。如果用國語講咧，就同《甄嬛傳》咧就好似嘅，《甄嬛傳》 係 咁發音好相似。但係咧，佢覺得好煩啊，因為你後宮三千佳麗係非常之麻煩。但係呢首詩點解會揀出嚟咧？唔係開咗呢個玩笑咁簡單啦，係因為咧佢入邊講緊嘅咧係寫詩，佢對寫詩嘅反思。 佢其實講緊嘅亦都係佢對佢自己以前嘅詩，甚至乎係對台灣詩歌嘅一個反思。佢入面話呢啲後宮三千就好似呢相對於詩歌嚟講，就係各種詩歌嘅修辭。如果我哋學寫詩，我哋學比如話係一個學院派嘅詩人，我哋就好似擁有咗後宮三千，可以調配各種技巧。但係去到佢寫呢本《網友唐選印象記》，或者去到依家嘅唐娟嚟講，呢啲技巧對於佢嚟講係好煩嘅，係、各種繁瑣，為咗去虛擬出好多所謂嘅正統嘅詩歌，就要好似調情，又好似要講啲情話，又要點樣去勾鬥糾纏，變咗一種攻心計咁樣。即係你要寫一首詩，變咗好似喺度斤斤計較入面後宮好多呢啲鬥爭，其實佢再鬥爭都出唔到後宮。所以佢最後佢話：我寧願退位，我去做野狐禪，即係去修道。以前有啲皇帝真係咁樣做過嘅，宣布退位跟住出家。但係我又怕我呢啲後宮佢哋，同埋咧我啲讀者，佢話千千萬萬忠誠嘅子民，佢話我啲粉絲可能又唔濟，唔願意我咁樣亂咁寫作。其實佢更加向往嗰種咧，即係拋開曬呢啲宮廷呢啲繁瑣，然後去真真實實去寫佢最實際嘅感受，或者最切身嘅嗰一面。 是后宫甄嬛传啊，这个真的看落就是一个很玩得之作咁样。 是啊，但实际上是关于诗歌的一首诗。 是。最后我们要听弟弟啊。 弟弟啊，唐娟。我们的弟弟周梦蝶像一个迟缓儿，还没学会我们的动作和语言。默默在房间之一角，如开了90年的昙花，内里包着你所不知道的蔷薇。他是我们的弟弟，文弱些，瘦小些，雪总下在他的头上，在他肚子里，他独享一整串酷冬。在春情的时光，他是我们大家的最老最纯的弟弟。太阳的白须拂过路人，也拂过弟弟。秋蝉藏在某大师华贵的袍里，也藏在弟弟的心里。但别人的都好甜，只有我们的弟弟养的是老肺，叫出苦苦的好音。弟弟需要一个姐姐的关心，他使所有姐姐和哥哥得到奇怪的平静。弟弟哭时，我们安心，但我们的弟弟好会隐情。他的悟是苦，自由是禁锢，他的心情是无声。弟弟啊，我们比你更强，更聪明一些，更善于做各种翻滚、嚎叫或假装哀悼。哦，弟弟，当世界无比年轻时，你为何这么老？当世界太过懂事时，你为何这么少？ 弟弟啊，是整本诗集里面最认真的一首诗，亦都是最痛心的一首诗，因为是纪念呢嘅周梦蝶嘅。 哦， 但是我想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呢会将周梦蝶 叫做弟弟， 系啊，因为我哋都系叫佢周公、梦公吓， 同埋佢对年纪都相差好远啊， 梗系啦。喂，90几岁啊，周梦蝶即系完全系呢个诗坛大佬啦吓，但系只有一个人就系、是、阿唐娟咁懂得佢，觉得佢系一个弟弟，仲要系一个迟缓儿，即系迟缓儿系台湾嘅委婉说法啦，即系智力发展迟缓嘅， 系即系我哋香港所讲嘅智障， 系啦系啦。但系当然佢唔系闹佢啦，亦都唔系贬佢，而系佢系觉得周梦蝶咧就好似错置咗喺呢个时代咁样，呢、這个时代一切都喺度加速，一切都要喺度，佢就好似佢最后话世界太过懂事。即係呢個世界好功利，好識得點樣做，好識 do 啊！用講香港人嘅講法，但係周夢蝶係一個好不合時宜嘅人，就好似一個佢根本就係自己喺度玩一個小朋友，佢自己封閉自己，自己嘅苦又自己知，自己甜自己知。佢有一個咧講得好好啊，佢話他的悟是苦，自由是禁锢，他的心情是無聲。呢三句咧 完全係概括咗咧周夢蝶嘅詩嘅嗰種情調，或者係佢嘅詩風。咁只要明白到呢種自我嘅封閉、自我嘅收束，你先可以真真正正正咧係可以去痛錫呢個弟弟。佢一開始點出咗我們的弟弟周夢蝶咧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亦都可以講係呢首詩係寫俾其中一個唐娟嘅。佢喺呢本詩集入邊講，佢話唐娟係化身千百萬嘅。啊！佢有好多種，佢有時佢用女字邊個娟，佢用女字邊邊個娟嘅時候，佢又寫嗰啲咧好純情啊，嗰啲即係佢模仿嗰種咧浪漫詩啊咁樣。有時又唐選啦，又寫啲好選人嘅詩啊，佢又唐選。咁所以有翻轉頭嘅時候，我睇翻網友唐選嘅時候咧，我就以香港人嘅思維咧，我就會想像係選友唐娟，選友唐娟寫咗一本詩集，但係入邊有一啲有真情流露嘅嘢。 系啊，呢一位系六十后嘅诗人咯。 可以讲其实系台湾六十后最重要嘅诗人之一。嗯嗯啊，佢同洪洪啊系其实齐名嘅，可以咁讲。 系唐娟啊，咁我哋今集就认识咗佢啊，下一集再介绍其他诗人啦。 系好，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